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，同埋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着在生命完结之前，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，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，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我是大喜，麻烦大家订阅、追踪、like、share 和火金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，好像强国新闻者咁，今日可以有杯啤酒饮啦，希望大家支持得多啲啦。咁古仔继续要讲，咁呢个古仔其实都相当吸引人嘅。咁一开始我哋嘅男主角收哥，佢係做战地记者嘅，咁做咗一大轮，咁返咗嚟香港。咁喺香港呢佢都係做啲突发新闻嘅，但係而家香港都冇咩突发新闻。除咗近期大家都知道啦，咁日日都游行示威，是比较忙碌比较成，咁佢係一个好有责任心嘅记者，今年50几岁，但係佢老婆唔谅解佢，佢觉得佢由朝到晚喺度，佢需要一个安稳嘅生活，唔係话个老公由朝到晚都唔喺屋企。咁嘅情况底下，收哥闹緊离婚，佢觉得职业尤其做记者，所谓叫做铁脚马眼神仙土，无冕皇帝，是好值得佢花一世人嘅时间去喺嗰度努力咁工作嘅。咁一个资深嘅国际高级记者，喺呢时候竟然因为咁嘅事情要同老婆离婚。佢好唔开心，今日去酒吧飲啤酒。飲杯啤酒两杯下肚嘅时候，突然间有个外国女人好高贵咁行入嚟。一睇佢唔係美國啲大媽，亦都唔係加拿大嗰啲一般女人，亦都唔係歐洲名媛，但係佢行出嚟呢嗰種氣質唔係普通人應該有嘅。佢走埋嚟坐低，咁佢講俄羅斯話，酒保唔識聽，調酒師唔識聽，咁我識聽。咁收哥幫佢翻譯點咗佢要應該飲嘅飲品。佢好詫異望住收哥，你識俄羅斯話？係呀，我喺嗰度做過嘢，亦都識啲人，但係太叻就唔係啦，溝通到冇問題嘅。卒之兩個話題打開咗，天南地北不停咁喺度講。喺呢個時候，呢位女士莎蓮娜電話響，快啲接電話聽下啦，係咪你老公揾你呀？莎蓮娜望住電話講咗兩句收線，但是看到他的表情是相当落寞的。你同你先生不开心啊？有啲啦。在那里笑，其实我都是，我闹紧离婚，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既然是这样的时候，不如你早点回去啦。莎莲娜，不用，我跟他讲了，我一个人在外面饮，饮完之后才回去。这样啊，那饮到几点？卒之两个人饮到两点钟。两点钟嘅时候出面微微雨，收哥带咗把遮，我送你出去搭车好唔好？莎莲娜喺度笑，两个人好浪漫咁，一个雨夜邂逅，担住把遮行出酒吧。冇几远有好多嘅情侣酒店。莎莲娜望住阿修哥， 呢啲系咩嚟噶？盏灯盏得咁犀利嘅？哦，呢啲系特殊情侣酒店。系啊，唔系俾人住宿嘅，通常嚟讲短聚啦。莎莲娜突然间拖住阿修嗰只手，两个失意嘅人，不如今晚我哋一齐好唔好啊？修哥望住莎莲娜。石咗落去，两个开咗房，四点钟两个步出嚟，跟住修哥问下莎莲娜：你嚟呢度几耐啊？嚟两日三夜，咁快？佢系啊，吓你嚟旅游啊？唔系，我嚟公干，有啲事，好快就走噶啦。我留低个电话俾你啊，睇我哋有缘再见。阿修哥摆低张卡片俾莎莲娜，莎莲娜望完张卡片，嗯，有咩我联络你啊？跟住莎莲娜上个车，一直翻佢间六星级酒店。未开门之前，已经喺酒店房门口有两个人企咗喺度，两个俄罗斯人。佢开咗门，佢先生企喺度。一巴就打落去莎莲娜度，你搞乜嘢？当然系俄罗斯话啦。你搞乜嘢？我哋而家嚟开会，你一个人如果俾人影到相，点搞啊？莎莲娜话：有咩点搞啫？你喺俄罗斯圣彼得堡成日都几个女人噶啦，我唔开心出去行下都唔得。跟住一顿暴打，莎莲娜。好唔开心，好唔开心。佢丈夫话：呢两日开会，醒醒定定，唔好搞出咁多事。翻到俄罗斯，你中意点都得。第二日，收哥翻工，喺个电视机画面度，因为 G20 峰会喺香港开，望住 G20。跟住好多嘅名人，好多嘅各国大使嘅领导人都喺度。喺呢个时候，突然间有个画面令到修哥吃咗一惊。点解？因为商务俄罗斯嘅商务部长，佢嘅夫人行咗出嚟，竟然系莎莲娜，打咗个突，系咩事呢？电视公布话20国嘅商务部长夫人会咧出席一个活动，咁咧就系做公益慈善嘅。编辑拍一拍阿修哥，喂，大显身手，唉，其实好无聊啊。呢啲有咩好拍啊？去睇下啦。但系修哥嘅好奇心引咗出嚟，因为莎莲娜，佢嗰度影影影。突然间，莎莲娜经过佢身边，望住佢打咗个突，跟住笑，跟住收哥见到个电话响，睇下原来莎莲娜发 WhatsApp 嚟，唔好意思，我其实系俄罗斯，你得知道唔使讲，系啦，唔知道我哋仲有冇机会见面？收哥发个 WhatsApp 过去，佢话。应该有嘅，跟住两个虽然手中揸住个手机，相视一笑，行咗去。收哥拍一段时间，准备收工嘅时候，突然间传来咗一个短信。这个短信就话莎莲娜话俾佢听，你听日11点钟喺某某地方，你喺度等。我俾个惊喜嘅画面嚟，收哥翻到去编辑，跟住话听日我要拍一个专访，咁编辑话做咩讲啊？唔知噶，听日先算啦。咁跟住翻到屋企，见到一张离婚信、离婚书、律师信摆到，收哥望一望，签咗个名，然后连起佢，连起个信封。第二朝早佢就寄咗出去。收哥预期11点钟喺一笪地方喺度等，同 同个拍档长短火揸住，喺呢段时间见到沙莲娜同佢先生两个人步出餐厅，有三四个侍从喺度，个侍从拉车门，沙莲娜想上车，但系佢啱啱拉住车门嘅时候，佢回身望住佢先生，一巴就打落去。修哥当然啦，捕捉到呢个咁精彩嘅镜头。沙莲娜好似知道修哥喺边度，然后望住佢笑，跟住商务部长喺度大吵，大家揿咗落嚟，分开车座。呢张相一翻到去，轰动整个报社，亦都做咗一个新闻，令到中外嘅传媒啊，全部都打电话嚟报社，话想借呢张相佢哋刊登。呢次真系大卖，首歌即刻变咗个大红人。突然间电话又传来咗个 WhatsApp， 佢话我上飞机啦。落飛機再同你聯絡，今日呢幅相應該好精彩嘅，收咗線。第二日又再傳下個 WhatsApp， 我喺飛機上同我先生已經傾好咗，我哋離婚，你嗱嗱聲未公布嘅，你公布埋出嚟，我俾兩張相你。卒之，秀哥揸住兩張相，報導咗佢哋兩公婆離婚。令到报纸更加大卖，是啊，好大卖。过了几日，沙莲娜再 WhatsApp 嚟，而家全世界都知道我有冇仔有冇女，咁有多少生意，我打算翻圣彼得堡。佢话你唔系同先生住圣彼得堡嘅咩？唔系，佢住莫斯科，不过我老家系圣彼得堡。首歌在度笑，发翻 WhatsApp 过去同佢讲，有机会我嚟圣彼得堡揾你倾下，行街睇戏食饭。沙莲娜，好，我等你。时间一点一滴咁过去，半年后，首歌去到圣彼得堡，佢约咗沙莲娜出嚟。两个人吃饭，好愉快，好开心。你请咗假？唔系啊，做得唔开心，我辞咗工。吓，你唔系工作嚟噶？唔系啊，我同我哋嘅总编辑嘈咗交，所以唉，放下假唔做啦。咁样，不如暂时嚟我屋企住住先，好唔好啊？暂时，即系几耐啊？五十年够唔够？嗯，好主意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